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建立在开城市，铜像揭幕仪式十月五号举行。两位伟大领袖铜像两旁有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工农赤卫军仪仗队排列，军旗竖立。参加揭幕仪式的有金永南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有关部门干部、贡献于铜像建立工程的各单位工作人员、有功者、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官兵、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党、国家、军队、黄海北道和开城市的负责干部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揭幕。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篮被惊险到两位伟大领袖铜像。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的花篮和以开城市人民名义送的花篮，被惊险到两位伟大领袖铜像。记者黄海北道和开城市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机关、工矿企业、农场、大学、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部队等以各自的名义惊险了花篮。全体参加者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铜像鞠躬致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为铜像揭幕致辞。他说，开城市过去是一个落后的消费城市，可如今转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轻工业城市，具有灿烂的民族文化的历史文化城市，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都离不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一生坚持爱国献身的英明领导。他强调，开城市干部、党员和劳动群众都要时刻仰望着两位伟大领袖的太阳像，更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周围，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为祖国统一和主体革命事业的完成而努力奋斗。